即係一有報紙報呢，其實已經等於勝利一半。而你自己本身你要 media cover 你，其實你嘅終極目標係咩呀？你就係要俾壓力政府㗎嘛。咁呢個壓力俾唔俾到啊？其實已經俾到㗎喇喎。你由上個禮拜即係梁振英，即係其實上兩會啊，即係其實同呢個習近平又好，即係同呢個即係其他，即係譬如好似張德江講嘢又好，其實已經將你嗰個信息係帶咗俾中央領導人㗎喇喎。是有的，做到嘢的，即是在梁振英的份外事来讲呢，是已经做了嘢。 所以我话说回来，我咪话他们是一个天衣无缝的配合咯。为什么这么巧的，个礼拜在这样搞法，由沙田搞到元朗，由元朗搞到屯门。跟住两会就话去检讨呢个问题。跟住借呢个机会揼你香港人。 而问题就是话最后尾又是扯猫尾收场的嘛。怎样扯猫尾呢？喂，即是很简单，即是这个中央佢話其實佢已經得到已經注意到呢個問題啦，要即係優化 成功爭取㗎啦。 但係問題最後咩，你落返政府，你落返地方，即係呢個叫許市長啦，深圳嘅最後咩又話唔得㗎嘛。最後咩原來要決定權係喺地區政府度㗎嘛。最後咩個攔路虎其實喺廣東政府㗎嘛。咁你而家你做咩呀？咁你而家你而家嗰個矛頭係邊個？係深圳市政府喎，是广东省政协喎，是广东省省委喎。 唔係呢个都唔係最关键。Anthony，我哋 shift 自己另外一个方向去諗呢，就係本土派而家呢个旗帜同埋纲领呢，先不论佢嘅手段係点先。但其实係有社会嘅基础喺度。 有。 呢个係多年以嚟呢，尤其是喺九七回归之后呢，香港人对大陆人民啦，即係大陆人民啦嘅总爆发同埋不满。包括第一，對新移民嗰個問題，包括你對雙非嘅問題，攞我哋啲身份證嘅問題，包括自由行令到我哋嘅日常生活受影響嘅問題。 而家佢哋係利用咗咧呢啲人咧，即係香港人咧嗰種即係不滿咧，就捆綁式一齊討論啊嘛。 仲有講漏咗一個包括，就喺政治上，我哋嘅一國兩制，所謂一國兩制已經係破產了。兩條邊界越嚟越模糊，其實完全啊喺呢一個嘅本土派，所以黃毓民啊係好撚聰明嘅一個人，佢係睇到呢一個勢頭走嘅。頭先我係咁噏幾樣啫嘛，抬高撚曬我啲樓價咧，炒完豪宅之後炒我哋啲私樓，炒完私樓之後炒埋居屋，炒撚埋車位，一撲街，好撚嚴重嘅。其一我哋係，邊一個懂得？拿住呢個本土派旗幟嘅，就係、是、下一次選舉嘅勝仗啊嘛！ 係， 理得你嘅手段係幾咁差劣都好，學你話齋，佢唔係講錯㗎。頭先咩黃台陽啊，你講叫 係 咩撚嘢人嚟嗰、那個，唔撚知啊！ 本土民主前線，即係好似阿昌 咁嘅，佢啱嘅講得。喂，大佬，我唔做呢一場大龍鳳， 係 製造嗰個仇恨， 係 點你會關注我呢個政策？我除咗上咗電視之外，真係會檢討嘅喎。阿爺真係會開始騰騰地嘅喎。係咪？有 point 嘅，我只係話點解咁天衣無縫配合咋？即係如果你話從公共嘅政策嘅社會運動嘅爭取嚟講，佢某程度上係有效果。佢咁樣玩法係樣衰，係契弟。系嘛，一腳踢落八度，無區分嘅，都唔知撚係水係咪水火下， 冇所謂嘅呢。唔係，但係嗱， 但係你泛民主派咧喺呢個問題上邊咧，你咁多年以嚟 固步自封， 交白卷。 係啊， 我哋係冇反省啊， 即係咪做一啲， 唔包括佢哋，包括我自己在內。屌你諗住屌咩經濟融合，即係 inevitable 噶啦個勢頭，係咪冇辦法噶啦？ 唔係啊，你係 同埋你學佢咧，即係學咗交啦。就係講政策撲街呢次，屌你咪檢討一簽多行啊！檢討呢一個嘅行政手段，雙非政策， 鬼唔知阿媽女人 嗰啲人冇人聽你噶嘛？ 有普選就可以解決到問題啊嘛！ 係你講嘢啱，係政策問題，但係政策嘅主動權、主導權唔喺你度啊嘛！喂，而最後尾，喂成個劇本最後尾會點樣寫？我估計啦，即係其實嗱，佢而家係本土派陣營。系咁同你讲就係话啊，到其时投票一定要投本土派，但问题就係话本土派里面嚟讲，而家俾到你可以选到嘅人嘅人选有几多人啊？冇乜几个喎，你顶尽啊，你咪数下郑松泰，唔通叫佢法国佬出嚟选啊？ 岩岩沉沉，边人敢选啊，大佬啊！即系你唔通啊，叫阿 Darling 出嚟选啊？ 冇， 你唔好玩啦、啊，大佬啊！ 之后佢哋唔系再做一个 promotion， 就系话喂，如果选咪如两， 你连 两 威你都好，你都眼红嘅。即系你边有人出嚟选啊？ 唔系啊，佢之前咪讲过咯，佢哋系讲紧两害相权取其轻啊！你唔令到泛民崩溃嘅话咧，你本土派你即系真真正正抗争嘅人冇办法反思啊，所以一定要票投民建联啊！ 系， 咪所以如果系民主派嘅话，我再讲一次，你一定要有一个本土路线嘅纲领。而家呢个时候，其实你系重写嘅啫，将你过去嗰啲嘢系重新执佢。第一，你要 topic one。整體到香港社會形勢，好似頭先我 up 嗰啲咁樣，係嘛？即係我哋嗰、那個俾人咁樣 encroachment 啊，俾人咁樣侵入我哋嗰一國兩制啊，我哋嗰個融合裏面對我哋嘅生活嘅影響啊，包括樓價，包括我哋嘅日常生活呢樣，個形勢你有一個好嘅總嘅分析。 嗯， 好啦，跟住你背後嗰套價值係乜嘢？嗱、 嗯， 呢、這個就同本土派好嘅重要分歧啦。我哋係咪以仇外先？ 嗯， 我哋係咪以歧視先？ 嗯， 嚟去處理呢個問題，我哋有一套嘅。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，有啲價值例如平等啊、包容啊、尊重啊，即係簡單啲講啦，即係旅遊界嗰啲就話屌好客之道。喂，我有啲價值我要落手嘅、好啦，跟住我綱領係乜嘢？我政策係乜嘢？我要改乜嘢嘅政策？喺咁樣嘅政策前提裏面，我哋透過乜嘢嘅行動？議會嘅抗爭啦、街頭嘅路線啦。好啦，街頭嘅路線我哋要搞咩呢？你要建立。是咪真係和理非呢？和平非暴力嘅抗争嘅方法呢？喂，你啲嘢係要全套呢？係同本土派顶呀、啊、你2016年嘅选举点样搞呀、啊、 嗯。 你输撚晒俾你听。佢、真係攞十几廿个 percent 㗎。 嗯。 索罗 B 去追激勾打都冇撚用呀、啊、大家斗癫都冇撚用呀、啊、大佬。喂，你唔寫呢一套整体嘅论述。 有唔可以话冇冇嘅。 唔係你支离破碎呀、啊。大人讲一忽，大人讲一忽，大家都好似好似我哋而家喺大军阀咁喺度噏啊！屌我哋梗系噏到啦，系咪？你而家拍醒我，瞓紧觉，我起身都噏到啦。咁但系问题就系、是，嗰个系一个好完整嘅解释嚟噶嘛？你个路线嘅即系解释嚟噶嘛？你冇呢一套嘢，你点搞啊？而家咪盲摸摸咯，咪有得包咗喺度乱搞咯，跟住你又回应唔到咯，人哋觉得你冇捻做嘢咯，人哋觉得有效，佢冇效咯。好簡單㗎咋。 To be fair, 我都講講啦，佢有七點建議嘅。取消一千多行啦，第一個。第二即係或者改為一年八行啦。第二就係限制入境旅客呢只能夠一日一行啦。跟住就開徵呢個陸路旅客入境税啦。話呢個同人力一樣喎、啊、跟住呢就係凍結自由行嘅城市數目啦。咁即係唔會再開新啦。咁之後呢就係增設呢個邊境購物城分流旅客。跟住呢就係呢個嚴格執行啦，呢、這個叫交通工具呢嗰、那個行李限制，即係唔俾拖劫上巴士呀、啊、咁樣。跟住呢最後尾呢就係研究喺東鐵呢就重行呢個行李票啊，即係做人貨分流。其實呢啲嘢呢， 喂，其實呢度係解決一個政策問題咋、啊、你嗰八點建議、啊、就係自由行咋、 啊、 No more no less 啦、 嗯、 喂，頭先我講咗好多個 policy、 嗯、 樓呢，樓價呢，移 民全面嘅本土政策，你講 移民嘅問題呢， 即係福利同埋即係叫流動人口， 冇錯啦。 人口政策係一個全面嘅一個本土政策啊嘛，係嘛？ 我要揀咩人嚟香港呢、嗯、家庭團聚係咪優先咧？定係話投資移民咧？專業移民咧？你要揀噶咯喎，你要 wait 噶咯喎，你係全面嘅政策點咧？而家佢噏嗰八點啊，你揭緊民主咯，個、Facebook 嘛，係講緊自由行咋，旅客嘅問題就嗰八點。 嗯， 阿哥， 唔系佢就系 其他嘢咧，其他 policy 咧，点搞啊？ 唔系佢就咁面目模糊，先至可以俾佢不断走赚啊嘛！ 你唔可以面目模糊啦，而家系受你同人哋竞争紧啦，而家个市场里边，我而家同你讲紧市场经济啊，个政治市场上边你输到扑街俾人啊！而家个本土派啊，用呢种方法啊，某程度上啊，好多人喺背后拍手掌， 嗯， 因为好多人嘅生活已经受到影响啊， 嗯， 呢个系事实嚟嘅。我都不可以不否認，雖然我都係大中華膠，我都相信咧係呢一個嘅人係有自由流動，但係個問題都有個限制嘅，大哥。而家行到條街度啊，屌你咪逼到撲街，大佬！你試下去旺角啊，撲街！你千祈唔好撚去旺角啦，大佬，好撚辛苦嘅地方，大佬，係、嘛？車多人多，